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 小朋友们，在今天的妞妞讲故事里，我们继续说圣诞节的花絮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好一朵美丽的七色花》。妞妞啊，一直在回味那天贝贝和妈妈一起表演的那个小童话剧《七色花》。故事是这样的，春天来了，在太阳公公的呼唤下，泥土中钻出了一朵美丽的七色花。它有七片美丽的花瓣，每一片花瓣呢，都有着一种不同的颜色。所有路过它身边的小动物都会说，快看呀，多美丽的七色花呀。这一天，小蜥蜴来了，他说，前方有一个大水潭，我怎么也过不去。我们的七色花说，别急别急，小蜥蜴，我送一片花瓣给你，你可以把它当成小船划过水潭去。于是小蜥蜴从七色花的身上取走了一片花瓣。就这样，七色花又用自己的花瓣帮助了其他的小动物，大家的烦恼都消除了。可我们的七色花却没有了美丽的花瓣，一天天的枯萎下去。可是太阳公公没有忘记这朵善良的七色花，所以当又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，太阳公公又把温暖的阳光送到了土壤里，我们的七色花又一次鲜艳的开放了。这个故事呢，妞妞记得不是很完整，有机会啊，我们请贝贝妈妈或者是小贝贝来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呢？但是妞妞要说的是，那天的表演真的很精彩，贝贝妈妈、贝贝爸爸还有贝贝一起精心地制作了很多的小道具，有美丽的七色花，有可爱的小蜥蜴、小鸟等七种小动物，还有慈祥的太阳公公呢，真是棒极了。贝贝妈妈邀请了现场的七位小朋友跟自己和贝贝一起来表演，大家配合得很好，以至于在演完之后，小茹茹还提议说，我们再表演一遍好不好。贝贝妈妈当时开心地对妞妞说，妞妞啊，你看贝贝妈妈也能当老师呢，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也要试一试。在这里妞妞想对贝贝妈妈说，其实啊，妞妞一直觉得妈妈们讲的故事永远是最动听的，能够经常听到妈妈讲故事的宝宝也是最幸福的。而且呀，每一个好妈妈都是一位最出色的老师，没有你们，宝宝们怎么会成长得如此健康和可爱呢？欢迎贝贝妈妈有空的时候经常来俱乐部给孩子们讲故事，让孩子们跟小贝贝一起分享贝妈妈讲的那些有趣的故事好吗？对了，贝贝妈妈还给这个故事编了一首儿歌，歌词好像是这样的，好一朵美丽的七色花，好一朵美丽的七色花，它没有眼睛和嘴巴，只有七彩的花瓣，摘一片送给你，片片送真情，七色花呀，七色花。不知道妞妞记得对不对了，下一次呢，请贝妈妈和小贝贝来给大家现场演唱，大家说好不好呢？